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你一个人身上有何乐趣，多么一难在这里吹的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 想 我 想 的 确实让你哪一点在不爽心里不平衡，就算帅的是男人就要命的自尊，你懂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发丝圈的种子面冲打不开的心门，拿着这种门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心跳出来，否则你注定要爱一辈子都光棍。 我一个人你我只想得过去，就你可让我写上脑子的去，我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有何乐趣，多么一个人在这里吹的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很好没关系。 你遇到你我只想得过去，有你可让我写上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有何乐趣，多么一个人在这里吹的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雅莉演唱的《丽草》，收录在专辑单曲《丽草》里面，作词是李荣浩，作曲也是李荣浩。丽草是什么呢？就是荔枝的那个丽草，它是草本植物，耐盐碱耐践踏，根系发达，生长于荒地的一个路旁山坡草丛里面，可以用于水土保持，还有盐碱地、工业废弃地的改造。所以歌词永远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我没有百合一样的味道，可我有彩色的衣裳。 我没有百合一样的味道，可我有彩色衣裳。静等待着阳光，看一看彩虹的模样。住在一个无人的地方，继续着我的小小梦想，无数个夜晚我这样期盼，星星一闪一闪对我笑，叫我不要轻易的沮丧，给我一点坚持的力量。我不要被世界遗忘在一角，也不要放弃我的理想，虽然只有一丝阳光，只想你们知道，一颗丽草也有骄傲。我不要轻易驯服的那么早，也知道我一定会微笑，有一天我总会等到属于我的天堂，我就是这样一颗丽草。 天我总会等到属于我的天堂，我就是这样一颗离草。 因为当年的雪山飞狐而爱上了一首追梦人，你是在那个舞台中央永远戴着最美丽帽子的女人，你的声音诠释了音乐的魅力，你的音乐早就已经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凤飞飞的《今夜为我停留》。 今夜为我停留，今夜今夜我停留， 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自然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三室居住空间，让您水乡里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的脸，总是被现实拒绝，失败磨损了感觉。你戴的西装里面，真心与虚伪，平凡让我越来越疲惫。阳光还是那么耀眼，让我厌倦我的妥协，除非还想继续后悔，我渴望真的改变。总有一条路，总有一片天，总有什么挡在我面前，总有一个梦让我心甘情愿。不再对自己敷衍，梦值得实现，寻找一个我要的起点。的起点。 现在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人，不诉苦，不煽情，不靠苦难来博取同情。世间万难当中，每个人都还在按部就班的生活。早起的小米粥，月下的煮毛豆，他们的生息繁衍，生生世世，漫长的一生都充满了苦难，但却被他们当成了游乐场。这大概才是人生的意义，无论如何，只要还能生活，就值得欢喜庆贺。 won't post it. I'm with the gang, gang, gang. Yeah, you about to go up. Just a lane, just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yeah. Lane, lane, lane, lane. Just so below us. Yeah, I want you to know us. Let you know that's low. With my gang, we always ready to ride. Cause for the squad, we'll do anything. Stay down, we'll never change. We always gon' stay the same. But you will check when you ride in place. I try to tell them not to mess with my gang, gang, gang. We do what we gotta do and don't complain, complain, complain. I'm on the run, I'm probably fresh off the plane, complain, complain. Know you wanna allow me, I do my thing, thing, thing. I got the world on my back. I put your girl in her back. I did it all on my own. Now there ain't no turning back. And my whole squad on my back. And shorty so bad I asked her if she repped the gang. She said facts.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We about to go up. Just a lane, just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Lane, lane, lane. And you so below us. Let you know, let you know us. Let you know we go up. 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哦，究竟能有多少缠绵？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忘了还有明天，忘了保留一点时间，哦，好让这种感觉永远。迷迷糊糊睁开双眼，醒来你已两无踪影。再回到梦里，梦里不相恋。哦哦 时间18点整。 妈妈，书上说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我怎么看不到呀？ 会有的，每周的今天妈妈接送你去幼儿园都不会开车的，就是要减少尾气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希望每一天都能让你们看到蓝天白云啊。 那我也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和您一样，每周少开一天车。 三和品味1033，倡导大家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关注空气质量，关爱绿色家园，唤醒我们心中最美的城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患者，河北燕达医院于2017年3月20号正式开设老年病科诊疗中心。本院拥有一支从事老年病诊治、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疗队伍，以诊治常见老年人疾病及多病共存的患者为主，并高度关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

今夜就让我自己尝尽释放的孤独，没有人陪着我跳舞，随着那跳动的音符，一个人的孤独还有有谁会嫉妒？ 没有办法。

总是让人怀疑着自己，连恨不恨你都不能决定。你说这一切都是我不好，是我不知道，只有真心留不住难让一个拥抱。就算眼泪会是温柔的手铐，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我也不想要。是我不好，是我还忘不掉，心痛只能用时间来消耗。毕竟当初是我选了一个给不起我永远的人，就算是我不好。 这首歌是2010年的快乐男声全国十二强在2010年的9月16号发行了一个合集，总共收录了14首歌，专辑的制作人由宋云斌担任。接下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张杰的《我的舞台》。 花开在深爱驱散挡住光的阴霾，闪亮的舞台见证我骄傲的存在。我在人海用力的让梦想盛开，想象我的未来，我的舞台，自己主宰，燃烧沸腾的血脉，无所不在，排山倒海，奔向所有的常态，我的舞台，自己主宰。 奇特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也是转折的时候是得天独厚的。接下来听到的是江美琪的这首《心情》。 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 从来不避讳，总在我等你 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梅赛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幸运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爱你不能久经说无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questo. Non lo so. Tim Chang Yi Lu, Italy Tai. Si fa il di? Qua qua ci fu di cacciù. Hai un, è qua si fa di giungere. Dorian, già su un Tim Chang Yi Lu, si fa di cacciù.时光后转身偷偷窃笑，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行为做事有些倔，想平白无故想出血，难得你耐心把爱锁定，在无人看来中将我拒绝，再痛我多些，再管我多些，

肤觉享受私人音响。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未来的爱。 喜欢韩红不是因为他的音乐，而是因为他身上的那种劲儿。他呢特别的洒脱，在生活当中能够想象出来他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韩红很早年间的一首作品，叫做《那片海》。 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有我，是不是除了我你心里还有别人，是不是他比我温柔，比我能让你快乐，我要你轻轻松松回答。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梦我，是不是梦里的我不再让你难过，是不是他比我坚强，比我能让你 还想，何必再说那一段尘缘。曾经的忧伤寂寞，一转眼就上明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你看那花儿都谢了，你看那海儿都枯了，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等你给我的回答。让我们忘了那苦海，让我们来世再重来，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沙宝亮的这首《飘》，明天继续同一时间我们来听歌吧，拜拜。 不要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的一瞬，就注定了今生缘分，自己可以见真心。春雨尽，秋风也狠，乱乱纷纷是红尘，浮浮沉沉，似幻似真，尽知雨夜的结局也只是飘。随风不停，情难平静，灿烂不过梦境。翻手是雨，覆手是风，却难握住几分真情。飘飘浮不停，人死不停，真爱不停。 情，丝丝渺渺，难舍难分，追逐真爱的结局。